Урок 10. Текст. 老刘，是您呐，王先生。好久不见，你好吗？马马虎虎，您呢？还那样。您夫人呢？她去上海了。孩子呢？我管呢。您瘦了，又当爸爸又当妈，还能不瘦？ Новые слова. 先生， 夫人， 孩子， 妈，妈妈， 那样， 酒， 瘦， 马马虎虎， 见， 管， 当， 能， 好， 又，又， 啊， 呢， 上海。 Упражнение 1. 溜，溜，溜，溜。 先，闲，显，现。 生，省，省，胜。 央，阳，养，样。 忧，有，有，又。 收，熟，手，瘦。 Упражнение 2. 先生， 夫人， 孩子， 爸爸， 马马虎虎， 您 瘦了， 你好吗？ 你夫人呢？